上个礼拜我们透过路德记来看一个大时代当中的一个小家庭，那个大时代叫做士师记Judge。神在那个大时代里面兴起了许多的士师，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成为他们当中的审判官或是他们的军事领袖。可是各位如果注意看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真的没有王吗？其实我们看见神兴起了许多领袖在他们当中，可是那个环境那个时代依旧混乱，因为个人偏行己路，每个人希望自己成为自己生命中的王，所谓的自立为王啊，自立为王，以至于道德败坏，以至于人去拜偶像，还有许多悲惨的事情在社会当中发生，就如我们今日看到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啊。可是神拣选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啊，这两个寡妇，一个是拿俄米，一个是路德，还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年长富有单身却是怜悯的弟兄波阿斯，开始了那个时代一个最美的故事，就是神的应许，这个大卫的家族就产生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会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提到了更多的预言，神要使用大卫的后裔当中的那一位独特的一位成为救主，成为真正的王，这位应许的君王。首先呢，我要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王吗？什么是我们最深的一个需要？我想这个时代大家谈的都是自由，谈的就是自主，谈的是我们要自己做决定，谈的是 independent 独立。我们真的需要有人来做我们的王吗？ What do I need? What should I want? 如果你要追求一件事物或是一个人，你觉得你最深的需要是什么？你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有的人他需要爱情，有的人需要亲情，有人需要世上的成就，希望被别人肯定，有人需要财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常常为弟兄姊妹这些需要来祷告，为各位的亲子关系，为各位的夫妻关系，为各位的经济状况来祷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需要。那究竟什么是我们最深的需要？我想到了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祷告是我们人最心我们心里面最深的一个渴望渴慕想要达到的内容，是吧？为什么祷告呢？因为我们希望得着我们得不着的。那究竟我们希望得着什么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个祷告是这样子，第一句就是 Father Hallowed be your name， 什么意思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愿人来荣耀你的名。为什么耶稣把这一句祷告当作我们最深的一个需要？刚提到了祷告就是我们最深的需要，第一句话就是愿人来尊崇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啊，就好像我们周报每次都会有这段经文今天没有写上去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享受与神的同在。为什么这一句，为什么这个观念是这么的重要？荣耀神的名，高举你的名，是我们人类最深的一个需要。你会想荣耀谁的名呢？也许有人说，我以我的父亲为荣，我以我的孩子为荣，我以我的我读的学校为荣，我的工作为荣， 我的房子为荣，我的车子为荣，我的国家为荣，等等等等等。我们以许多的人事物为荣，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事物都非常的短暂或是有限。你是否以神为荣呢？或者说当你遇见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你会呼求谁的名？你会呼求你丈夫的名，你妻子的名，你孩子的名，还是奥巴马总统，还是某某总书记？你会呼求他们的名吗？可能不会啊，可能不会。虽然美国人口头禅常常说 Oh Jesus Christ, Oh my God, 他们常常是在妄称主的名，他们并非真的呼求神的名。那为什么第一句话是我们最深的需要？就是你愿意呼求谁的名，谁就是你的主，谁就是你的王，谁就决定了你人生的方向。你如果呼求你的配偶的名，是吧？配偶对你好，你就很开心；配偶对你不好，你就很难过。你呼求你孩子的名，孩子在你身边，你就很开心；孩子离开你，你就很难过。你呼求这个国家、这个政治领袖的名，啊，结果这个国家或政治领袖犯了错，他下台了，啊，你心里会很难过。这些党派不断的轮替，你究竟要呼求谁的名？如果你呼求的是别的人、别的事的名，你一定会有一天感到失望，感到悲伤。所以什么是人类最深的一个盼望、最深的需要？就是我们找到这位主、这位王，我们呼求他的名，我荣耀他的名，我高举他的名，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就不再动荡、不再动摇，我们不至于失望，不至于灰心。所以耶稣把第一句 Father, hallowed be your name, 愿人尊崇你的名，当作我们的祷告的第一句，这是多么的重要。你是否尊这位主为你的王、为你的主？第二句呢，祷告的第二句是什么？ Your kingdom come,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有什么重要呢？你在期待仰望神的国吗？耶稣也教导说，你们要先求怎么样？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你们所需要的都加给你们了。的确，我看到后面有许多需要，给我们每日日用的饮食，对吧？ Give us each day our daily bread。我们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经济需要祷告。还有呢， Forgive us our sin。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得罪神啊。同样的，我们要饶恕别人的罪啊。这谈到我们一个关系的需要，我们需要跟神恢复关系，我们需要跟人恢复关系。如果没有恢复的关系，我们感到很痛苦啊。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吵架，跟你的孩子吵架，跟你的父母吵架，跟同事吵架，跟教会弟兄姊妹关系不好，你会觉得很痛苦。所以你看，这些都包在祷告当中。为你经济需要祷告，为你的关系祷告，最后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啊！中文翻译的可能不太合适，他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我们一定会遇见试炼。但这句话说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就是说不要让我们陷在试探里面，不要被这个试探捆绑住。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每天都遇见试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给你考试，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试探，能够胜过那个试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但是这一切的祷告内容都在前面两点之下。第一个， Father, hallowed be your name, 愿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心里高举神的名吗？你的心里以神为你的主、你的王吗？以神为你最终极的盼望吗？你的力量、你的国度来临。神的国度代表神的权柄，神的管理超过地上的管理。待会我们继续来看哈，什么是神的国啊？那这位君王是怎样的君王？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国跟地上的国，神所设立的君王跟地上的君王有什么不同？刚才各位读的这段经文是神差遣 先知耶利米对犹大王和他臣仆所说的啊，怎么样？耶和华如此说，第三节，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其实今天的这个大纲是我们这一班哈，属灵学这一班其中的一课。我们过去这三个月一直在讨论这个主题，谈到神的国度，谈到这一位被应许的君王啊。我们三个月都在谈这个主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得着公平和公义啊。也许各位在美国，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遇见一些事情不公平不公义，是吧啊。但是如果你居住在其他地区，如果你今天居住在叙利亚，居住在伊拉克啊，居住在中东地区或是一些啊封闭的国家里面，你会发现许多时候是没有公平，许多时候没有公义。一个国家的公平跟公义会影响了你的家庭。虽然上个礼拜我们谈的比较是家庭内啊，路德、波阿斯啊，这个拿俄米一个家庭内，但是整个大的环境一定会影响各位。比如说这个国家制定一个政策，保险的制度好了，啊，退休的制度也好了，这个收税的制度也好了，每一个制度下来是否是公平的，是否是公义的啊。比如说这个奥巴马 care 下来啊，有人觉得啊太好了，我们这些中低收入户我们终于可以有保险了，哎，可是一些地方就说啊，这个实在不公平啊，害得我的 deduction deductible 从2500变成5000块啊。有些人觉得公平，有些人觉得不公平。你会发现一个国家它的每一个制度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要求这些犹大王和他的臣仆要施行公平跟公义。什么意思？这个神的国的原则要来应用在这个地上的国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然后该怎么做呢？列下了好几点很实际的做法。第一个，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在我们身旁有一些人是被抢夺的吗？在我们身旁有一些人是被欺压的吗？有些少数民族，有些低收入的，或者说他们后面提到所谓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我们身旁有这样的一些人吗？我想基本上美国社会已经是很公平的一个社会了，但是我们知道许多地方并非如此，许多地方许多人是被欺压的，是被抢夺的。前几年这个金融风暴啊，许多人上华尔街的街头去抗议，为什么呢？这些 CEO 啊，他们的收入实在太高了，现在贫富悬殊实在是太大了，这是不公平，这是不公义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权柄，你在政府单位来任职，你可以制定一些律法啊。比如说昨天我看到一个 video 啊，一个基督徒他是参议员，他在国会里面对预算来做审核，来提出哎怎样才是公平，怎样是正义的，要拯救那些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还有呢，我们照顾那些寄居的孤儿还有寡妇。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团体，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寄居的，刚来的，我们也是寄居的，但是各位可能在这个美国的环境比较久了，那我们帮助他们啊学英文，帮助他们考驾照啊，帮助他们 settle down。 我知道其实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学期我去参加啊 Grand Van Church 啊他们的 ESL 啊，他们有100个学生，20位老师，他们非常有爱心去帮助这些我们这些外国人啊，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如今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假使我们手上有能力啊，提到了不可流无辜人的血，提到了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啊，公义的判断，这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为什么我们应当这么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 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他说你们就可以从城门进来，意思说你们这国家还可以存在，你们可以大大方方的从城门口进出。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你们的国、你们的城会变为荒场。后来我们知道，看见整个犹大国就灭亡了，啊，被掳了到巴比伦去，因为他们不秉公行义。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有我们来唱诗赞美神，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来施行公义、和平跟怜悯？我想这段经文不光是对我们来说哈，我想对今日的以色列啊，以色列国也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寄居的，许多巴勒斯坦人住在约旦河西岸，住在加萨走廊，他们是寄居的啊，他们没有那么好的经济能力啊，或是军事的力量来保护他们。所以同样这句话也对今日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也对你我来说。那前两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哈，一个弟兄寄给我哈，啊，在 Dallas 有一个机构叫做 Operation Care 啊 ，Dallas 啊，他们计划在圣诞节，就是啊12月20号啊，他们有一天的一个活动，就是啊去提供食物给这些 homeless。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观念，一个 idea 哈。圣诞节到了，我们都做什么？我们自己 party， 我们自己团聚，对不对？我们去买礼物给各位的孩子，给各位家人，我们彼此赠送圣诞卡。可是还有许多人是在这个圈子以外的，这些 homeless 的，所以这个机构在特别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不只有这个机构，我想有许多机构特别在这个时候去关心那些所谓的寄居的孤儿、寡妇，还有 homeless。我想这才是真正圣诞节的一个意义，因为耶稣也出生在卑微的马槽当中，而且是没有人来接待他，客店满了，没有他的房间给他住，所以耶稣也是一个 homeless， 他一出生就是一个 homeless， 是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多的来关怀我们身旁有需要的人？第二个提到了神应许要审判世上的君王，假使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神要来审判世上的君王，以至于释放他的百姓。我们知道世界各国都有许多的历史里面提到有些这些独裁者在他们独裁的时候杀害了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啊，像这个卢旺达啊，这个几乎是种族的灭绝啊，今日在这个 ISIS 也是一样，要灭绝跟他不同信仰的人啊。但是神应许要来审判世上的君王，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心情就胆战心惊哈。我也是一个牧人，我也是个牧人。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也牧养各位的小组、各位的团契，或是在座做父母的，你牧养你自己的儿女啊。虽然这段经文特别提到这个牧人是指的国家的领导者啊，国家领导者他们背负了整个领导的责任、信仰的责任、政治的责任。在座的各位父母弟兄姊妹，我们也背负了这样的责任，我们也是牧人，我们是否有一个好的榜样行在他们面前？我们是否是公义的、是公平的？我们没有偏爱谁？我们是否成为一个好的牧人？神要来判断我们，神要来审判我们。可是我们知道，实在是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牧人，完美的牧人，以至于神给他们应许怎么样？神要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位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使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我们讲到耶稣常常讲这个好牧人的比喻啊，99只羊啊，有一只遗失了，怎么样？这个牧人 暂时放下这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位迷失的羊，是神是这样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我们在座的各位，为什么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其实耶稣讲这比喻是也是双关啊，那九十九只不用悔改的羊，其实是没有人不用悔改啊。这九十九只指的是那些法利赛人自己觉得说啊，我不用悔改啊，他们选择背离神，拒绝神。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这么样的孤单、可怜、无助，神主动来寻找我们，他来照管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再惧怕啊。羊是非常胆小的啊，不再惊惶啊。羊有的时候也非常的愚昧，有时候走错路，我们常常会走失走迷。但是神寻找我们，以至于我们一个也不缺乏，一个也不走失。那最后到了二十三章五到八节，提到了神应许弥赛亚要终结百姓的流亡。我们知道后来没多久的时候，犹大国就被灭了，他们就是流亡海外，这些犹太人我们看见到二次大战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流亡世界各地。其实你我也都是所谓的流亡在这个地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发生什么事啊？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他们的后代就是你我，我们都离开了那个伊甸园，是吧？我们也是流亡在外，好像在神的国度以外，一直到这位应许的弥赛亚来，他是大卫的后裔，一个公义的后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因为地上实在没有一个领导者，没有一个牧人能够像这位大卫的后裔耶稣一样，在他的日子犹大家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我们回归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他的名，刚才我们讲到主导文第一句就是愿你的名被人尊崇啊，被尊为圣。他的名是就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被称为义。所以神的名是如此的重要。你呼求谁的名呢？你依靠谁呢？依靠人吗？还是依靠你自己？那这边有一段啊，内容是这个 Dr. Ross Moore 哈，就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他们神学系的主任哈，他写的哈，有关于以色列的未来。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有未来吗？是的。以色列未来是代表有一个物质上跟政治上的一个祝福吗？是的。会有应许之地给犹太人吗？以色列人吗？是的。但是指的是哪一个犹太人？指的是那一位犹太人，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后裔的福要归给那一位犹太人，就是耶稣基督，以及所有跟随他的人。所以有人 就在思想说，1948年以色列建国，对不对？我们以为啊，神的国来了，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色列国，一个政治的国，有领土的国。但是也有许多人在思想，是吗？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想要建立一个世上的国啊，在2000年前他就不会骑着驴驹进城了，他就骑着战马，后面跟着一群武装部队啊，我们把耶路撒冷夺下来，就好像今日以色列在60年前所做的一样，有飞机，有大炮，坦克车，有地面部队，我们把耶路撒冷啊，六日战争攻下来。神的国远远超过这地上的国，神的国也不是透过机枪大炮来得着。神的国要怎么样得着？神用他自己的爱，他的公义来得着这个领土。在哪里？ 是在你我的内心啊，各位的内心是神要得着的这块地，这块领土，不是巴勒斯坦那一小块地。神要得着你的心，神要在你的心里面作王掌权，施行公义和平。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和平的君王。我们今日不是靠着机枪大炮来建立世上的国，耶稣基督是要透过他的爱，他的牺牲，来得着你我的内心。你是否愿意来跟随他，来顺服他，来降服于他？正如路加福音一章32-33这样说到，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哈，预备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神的国，不是说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实现，神的国在你我当中就已经进行。耶稣说，如果我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来医病，就是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了。神在我们内心做医治的工作，神在我们当中做赶鬼的工作啊，我们心中有许多偶像，不是吗？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运行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在你身上来掌王权啊。最后提一个见证啊，一个例子啊，那这部影片今年10月在全美啊各大城市来放映哈，我想我们也会买些 DVD 来看。就提到了这位姐妹叫蔡淑娟，蔡淑娟啊，她说她我只有几个小小的愿望，第一个啊，我有一个写字楼啊，我可以啊自在的读书写作啊，我有一个钢琴，我可以弹琴。可是这些小小的心愿都没办法达成，因为她身上的疾病，甚至他的眼睛都不能够看见，不能够看光啊！看右边这个，必须戴着墨镜啊。可是，在他大半辈子就必须在暗室，后来写的这本书叫《暗室》之后，许多人来探望他。来探望他的时候，原本想要安慰他，可是却因着蔡淑娟姐妹跟神那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蔡淑娟姐妹就鼓励了、安慰了许多的人啊，甚至包括这个使者，我们知道使者这个机构。的建立都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鼓励了许多的传道人对神的信心。他有句祷告，其他也成为你我的祷告。我们今天讲到神的王，神是我们的王啊，神在我们心里掌权。他说哈，我从不问神为什么。我们都喜欢问神为什么，对吧？发生在我们身上许多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公平、不公义啊，或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理解。他说，我从不问神为什么，只问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英文就是 I never ask God why, but ask Lord,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神使用他的一生祝福了许多的人，如今带来更大的一个影响啊！他只是一个坐在暗室里面啊，眼睛看不见啊，光啊，很害怕光的一个姐妹，但是神却可以使用他来带来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心智、一个意愿，就是说啊，我不是问神为什么，也许神没有回答我们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求问神，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就是以神为我们真正的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是的，你是否啊？主，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将我们的心献上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你，来依靠你，成为我们内心的王，内心的主。主啊，我们实在是要啊悔改，因为我们常常偏心己路，我们常常以自己为王，以自己为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吃了许多的苦。 主帮助我们实在是有一个单纯的心智，即使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不幸的遭遇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却愿意信靠你，愿意跟随你，愿意顺服你。主，你也指教我们当为你来做什么。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